六，阅读课文。 书和人的回响。有些书很奇怪，看第一次的时候，也许不觉得好看。当你再一次、两次、三次的想一想，却会发现这本书很好看，你就会把书拿出来再看一遍。一些我们吃过的食物也是这样，吃的时候你不觉得特别好吃，过了一些日子，你再想一想那种食物的味道，越想越好吃，就会想再吃一次。有些人也是这样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觉得他好，离开他以后，过去的事你会一次又一次地想起来，特别是当你寂寞的时候，过去的事情又出现在你的记忆里。经过了一段时间，你才知道原来他很好。当你再回忆，再好好想一想，原来只有他才是你真正的朋友。他从前所做的事都是为了你好，你现在才明白。你从前不明白的，现在终于也明白了。你从前天天跟他吵，现在才发觉，即使在吵架的时候，他也是可爱的。和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想到他的好处，只有在吵架之后，在分开之后，在遇到比不上他的人之后，我们才越来越想到他的好处。但是这个时候也只能是想一想了。喜欢喝酒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喝了一口很好的酒，在嘴里也许感觉不到，喝进去之后才觉得酒香很浓。有些书，有些人，有些酒，是值得让我们回想的。